新风公益广告。 中午十二点了，一顿美味的午餐可以带来一下午的好心情，快去吃饭吧。Hello， 我是魏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徐曼。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两会直通车。昨天下午，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了以政协委员谈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刘长乐、冯骥才、苏世树、成龙、海霞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情来听音乐之声记者曾宪亮现场发回的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成为了第一个被提问的人。在回应如何让青少年更好地认可、热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问题时，冯骥才表示，青少年关于传统文化的修养特别重要，文化学习最好的方式是体验。 所以怎么让我们孩子能够感受这传统文化，感受是一种热爱的、喜欢的、幸福的。我觉得我也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他们学习获得一些知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了传统生活里去。 冯骥才表示，这个过程一定是潜移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定要塌下心来慢慢做，踏实做。 我个人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循循善诱。我们的文化还是以人为本的，因为文化还不只是一个知识，文化是让我们享受的，特别是好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了传统文化的修养，我们的精神是幸福的。 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世树认为，要落实好国家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书法金课堂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推动的过程中也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书法已经进课堂了，我去年这一年多的时间走了20多个省，将近上百所学校，良莠不齐。影响书法进课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还是缺老师。 对此，苏委员认为，师资问题解决了，书法进课堂就可以解决了。 再把书法教师的岗位和编制彻底解决，这样就成了。再一点，发现小学基本上还是写字课，那怎么办呢？就通过语文老师加强培训来解决。 据苏委员透露，中国书协、中国文联和教育部正在用5到7年的时间培养7000名在校书法老师，来解决校园书法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音乐之声记者曾宪亮北京报道。 好了，感谢小曾，继续来关注全国两会的消息。据新华网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对全国两会的关注度近4年来逐步上升，今年有超过90%的网民对两会持正面评价，制度自信明显增强。数据显示，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话题成为近4年来网民一直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环境保护等话题受关注程度明显走高。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下面一起了解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3到2度，天津晴，13到2度，上海晴，13到5度，重庆阴，15到11度，大庆多云，3到0下7度，吉林多云，0到0下7度， 大连晴5到0度，苏州晴13到4度，厦门阵雨转多云15到10度，深圳小雨转阴17到14度。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9，天津21，上海57，重庆8，大庆5，吉林18，大连28，苏州69，厦门25，深圳18。 春季是孩子快速成长的好时节，宝宝健康是每个妈妈的心愿。选择大象形状的钙剂，宝宝喜欢快乐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助力宝宝健康成长，妈妈放心。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基因，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Yeah。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for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北京时间12:07，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 DJ Kev 文超。 各位好，周三好，我是徐曼。 哎，今天呢也是3月8号妇女节啊，祝身边所有的女人朋友们哈、女性朋友们哈、女人节快乐啊！ 对对对。 身 边 其实就对你一人说了，我身边还有什么妇女好了，这个不过今天好像半天之后哈、就是在12点现在开始已经有部分的企事业单位啊、包括一些公司啊，可能对于女性朋友们开启了一个放假半天这样一个政策。 对，这个男性朋友会有一些觉得不是那么公平吗？ 公平很公平，真的。你知道这个办公室没有女人之后啊清静 少了很多乐趣。 没有对，少了很多乐趣啊。不过呢，希望大家啊，其实女性朋友们3月8号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半天啊。 是的，节日快乐。 好，节日快乐。今天为各位准备呢是我们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金榜全球通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听到两位电台 DJ 为各位推荐的好听的歌曲，先从 DJ 马田 CTFM 城市之音听起来吧。 金榜全球通，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CTFM 城市之音的 DJ 马田。今天要向你推荐的歌曲是英国创作歌手 Ed Sheeran 的回归单曲 Castle on the Hill。 歌曲一经发布便迅速拿下了英美 iTunes 即时榜的冠军。整首歌是一种讲故事的口吻去回忆他曾经成长的地方，歌词很有画面感，曲风也大气磅礴，欢快的鼓点贯穿其中，节奏感十足。而在高音部分 Ed Sheeran 的假音更是让人惊艳，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And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tasted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Broke it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st them through the years. And I've not seen the boring fields in so long. I know I'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 I'm on my way, driving at 90 down the road.

了干了干杯啦，没有扛的扛的不回家，拼命躲着的最窝囊，全球的人最奇葩。杯子满了幸福圆满了，杯底干了眼泪也干了，兄弟还烦恼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呀。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 从前哭着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 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每杯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 叫做梦想。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 听到一首歌呢，也是来自马来西亚 MyFM 电台 DJ Jim 为各位推荐了一首好听的歌，也是榜单上存在于榜上有七周之久的歌，这首歌叫做干啦干啦。我们就借由全球会员台 DJ 的现场推荐呢，我们再为各位带来一些全球会员台 DJ 为我们特别发送过来的一些推荐歌曲。 是的， 接下来一首歌呢是来自 CTFM 城市之音电台 DJ 为各位推荐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是黄雅莉带来的给眼泪一点时间。 是，这首歌呢是2017年黄雅莉的一首新的作品，里面的歌词唱到每一滴眼泪都会有收获，每一个女孩都应该被宝贝，每一次再见都值得被感谢，其实唱到的就是很清新的这个少女情怀。 那其实我觉得跟今天这个节日的气氛其实挺合适的哈，很匹配，每一个女孩都应该被宝贝哈。黄雅莉这首歌叫做给眼泪一点时间，每一个女人都应该被宝贝吧。 真的真的，这个是唐田作词，我们来听听看其中的细腻之处，黄雅莉的演绎又是如何。 给眼泪一点时间， 你等到天黑再等到星辉，而简讯他还是忘了回，你说他也许最近忙一些，疲倦的敷衍，冷漠的抱歉，你假装看不见，其实更累，人别因为怕黑就遮住双眼。不对，你比谁都了解，不对，真爱没那么迂回，若眼泪是先苦后甜，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 不爱你，你早就明白。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心碎是为了让微笑敷衍，有他的昨天，谢谢再见，可以怀念不留恋。不对，你比谁都了解。不对，真爱没那先苦后甜，再给他一个时间。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心碎是为了让微笑复原，有他的昨天依然珍贵，不躲不追不悔，也坦然面对结尾，再给眼泪一点时间，而幸福在等，等你翻过这一篇。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心碎是为了让微笑复原，真爱需要你走得更远，记得再见，也感谢。 来自黄雅莉带来一首歌《给眼泪一点时间》。其实黄雅莉对于我们来说好长时间没有出新的音乐作品了哈，2017年听到这样的一首作品我们还是很欣喜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新加坡1003电台为各位推荐的歌。 是的，这首作品呢来自 Amy Lee。 如果你对这个声音呢觉得这个歌名这个歌手有点陌生的话，要告诉你其实他之前呢是在乐队当中担任女主唱，而现在有了自己独立的一首作品 啊。没错，也是81年出生的 Amy Lee。 这首作品呢是他个人 solo 带来的一首歌，叫 Love Access。我们先来听听看新加坡1003电台的推荐吧。 Love has no fear, love has no reason.

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们是 By Two， 欢迎收听由桥本蜜莲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莲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全球会员台推荐歌曲的时间。下面一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台北 Hit FM 雷姆网为各位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和 Coldplay 这两组人马合作带来的一首歌，叫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说这首歌呢，其实依然非常非常流行，而且如果你听几遍的话，依然里面就是那种怎么说，有点励志、有点向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作词方式 啊。是，就是包括这张专辑的这个封面，单曲封面呢是一个小朋友，然后扮成了一个超人的一个方式啊，是穿着类似蝙蝠侠或类似超人的这样的一个混搭的这样的一个衣服，其实就是自己扮有这样一个梦想，想做成 superhero， 变成超级英雄拯救世界啊。 嗯， 我相信很多的欧美的这个小朋友都会特别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我一定要拯救或者一定要做救世主这样的感觉，就凭一己之力是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的，而且做的都是善事。 嗯，超级英雄是很多人童年的时候的愿望，可能到了东方，我们的这个想做超级英雄的这个心理或者说那个外形的一个构化可能跟那个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力量。 嗯， 所以这首歌的歌词也值得玩味一下， 来听一下吧。这首歌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来听到这首歌 Chainsmokers 和 Coldplay 合作，这两家乐队合作的一首歌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Chainsmokers 呢，我现在也是大火，两位电不是电台 DJ， 而是纽约的 DJ 哈，兄弟们共同带来这样的一个组合来配置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音乐，然后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原来做DJ 或做制作人他们出身的人也可以出来一起来完成这样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的，现在 DJ 可以给一首歌曲赋予的那个生命力和这个传播的这个强大效能，现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一个认可了。 是是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会员台马来西亚 MyFM 电台为各位推荐的一首歌。这个也不知道马来西亚 MyFM 电台怎么会推荐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们叫做 YH Boys。 如果你知道这个组合的话，可能会觉得你们是不是读错了这个英文名字，是 TF 吗？还是 TFBOYS 的这个弟弟团们哈？真的，他确实是弟弟团，但他却跟 TFBOYS 的不太一样了。 对，他们的成员们非常非常年龄非常的小， 很小啊。YH Boys 带来了一首新歌，就是一个全新的算是少年团队啊，这就比 TFBOYS 还要再小了一个年龄层次，差不多7到14岁之间这样的一个概念吧哈。很年轻的他们带来了一首歌叫《前方的世界》。 是，如果刚才那首歌我们唱到，就是可能每个少年都有做超人的超级英雄的一个梦想，其实这首歌里唱到的好像跟那首歌有点异曲同工，因为他其实歌当中也唱到我们能够改变世界。 加油吧祖国的花骨朵们哈、YH Boys 带来一首歌前方的世界哈。 未知的世界积极探索体验，陪着我成长每一天，引领你向前，支持你的信念，让我们点亮世界。体验陪着我成长每一天，引领你向前，支持你的心。 钢琴的前奏，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 CTFM 城市之音的推荐，张伟的一首新作品叫做《求爱歌》。这首歌的旋律部分，特别说明一下，是来自一位你熟悉的作曲人的手笔。 周兴哲，我就是张伟和周兴哲再一次联手合作带来另外一首歌曲，两个人都会唱歌，两个人都会创作，所以在一起就会碰撞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火花。而这首歌呢，也是特别为情人节档期献礼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是为哪一个哈？3月8号了，好吧，求爱歌，张伟。 啊，世界呀，是毒呀，是什么我都要。就算往深远掉，也是你的怀抱。旧的鲜花都因你而绽放，让飞翔拥有了力量，让翅膀触碰了天堂，快让我一个人独享。没有人像我一样值得让你收藏， 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是风格闪耀的动感造型，是独具格调的质感座舱，是极致所能的预感科技。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好音乐来自京东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东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东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两小时酷炫的电波穿梭，最新最流行的全球热歌放送。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京东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带着杀气，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时间沙尘环绕地球，追着我，杀死我，滴滴答滴一身工装，滴滴答滴一身西装，不同衣裳相同心脏，想一点未来，一点闪光，要梦想，一天一天沉沙飞扬，一天一天水泥钢，照亮我与爱情的位置，让我看清现实如刀锋悬崖。假如那天我必须粉身碎骨，祈求心保持完好如初，哪里有最雄伟的蓝图， 歌呢特别高，我相信小文金志文呢，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费尽了力气哈。这首歌来自金志文，带来一首歌叫做建筑师的梦想。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迷恋自然呵护的京都电子安蜜恋川贝琵琶高冠名播出的京都电子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你好，我是徐曼。今天星期三呢，是我们的全球会员台为各位推荐歌曲的时间。刚才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哪家会员台的推荐呢？ 是来自新加坡1003电台为各位推荐的一首好听的歌，而这歌呢也是韩红老师创作的音乐剧 它的叫做阿尔兹记忆里的记忆的爱，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筹备当中的一部音乐剧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啊。 是金志文呢，其实是受邀参演，同时为音乐剧来献唱了这个推广曲。刚才这首歌 推广曲、 对，推广曲叫做《建筑师的梦想》，而在其中还有一些你所熟悉的歌手也参演了，像谭维维，还有就是各位熟悉的王铮亮。黄绮珊也都在其中呢，有自己的角色。 而最终呢，女一号是花落郑雅娴。希望各位多多关注一下韩红老师这部全新的音乐剧哈。名字很有趣，《阿尔兹记忆的爱情》到底讲述什么故事，我们还暂时不知道。不过透过这首歌，应该跟建筑师和设计师有关系啊。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哈、来听下面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星岛中文电台为各位推荐的 Katy Perry 和 Skip Marley 合作的一首歌曲，叫《Chain to the Rhythm》。Rhythm, OK, 记住这我每次老读错这个英文啊 Chain to the Rhythm, 这两位呢他们都是这首歌当中的创作者，而我们知道 Skip Marley 他是来自牙买加雷鬼乐的一个、一个歌手，而把这样的一个雷鬼的节奏和非常慢摇的感觉配合着 Katy Perry 一起来完成的，所以你而且这首歌的创作团队当中还有 Sia, 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综合的特别丰富多彩的一个创作阵容、当然就会兼顾每个人身上的一些特点。 是，而 Katy Perry 呢在屡屡在某奖项可能不太受到这个眷顾的时候，在音乐的这个路上也在尝试着不同的一些新的变化和自己音乐之路的一个开拓。 那我们听听看这首歌吧，来 Skip Marley 唱得很小 Katy Perry 合作的一首歌 Chain to the Rhythm。 Are we crazy? Turn it up, it's your favorite song. Dance, dance, dance to the distortion. Turn it up, keep it on repeat. Stumbling around like a wasted zombie. Yeah, we think we're free. Dream is once on me, we're all. Chain to the Rhythm 这首歌来自 Katy Perry 和 Skip Marley 合作的一首歌。我们今天最后一首为各位推荐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会员台洛杉矶 AM 1300中文电台 Linkin Park 和 Kiara 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Happy。 是的，这个是2017年可能很多乐坛当中大家关注的一个特别热点的问题，就是 LP 在2017年强势回归了，这是他们的首支合作单曲，是和这样的一个创作型才女的合作。 我们听听看吧，这个 Linkin Park 对于很多中国的乐迷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哈。 是， 那今天我们听听看他们这首比较短的一首歌，叫 Happy， 结束第一小时的内容，待会儿第二小时再回来哦。 Yeah, I drive myself crazy 'cause I can't escape the gravity。Why is everything so heavy? Holding on, so much more than I can carry. I keep dragging around what's bringing me down. If I just let go, I'd be set free. Holding on, why is everything so heavy? You say that I'm paranoid, but I'm pretty sure the bar is out to get me. It's not like I made the choice.Let my mind stay so messy. I know I'm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ut you keep spinning around me just the same. I know I'm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ut you keep spinning around me just the same. 华语乐坛领先指标，京都念慈庵与你动听音乐一起听。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你这是我应该的。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下午1点，眼睛用久了，让它休息一下吧。劳逸结合很重要哦。我是辛晓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各位收听 News Update。 各位好，我是文超，来关注一组环球资讯。今天呢是国际三八妇女节，今天莫斯科启动了一个名为地铁中的音乐的特别庆祝活动。莫斯科多个地铁站的站内广播将转播男性们对女性们的祝贺，同时还有乐队乐手表演人们喜爱的爱情主题歌曲。此外，人们还可以在售票处窗口购买印有花朵图案的地铁票。 泰国清迈华住中心近日正式成立，这也是泰国北部首个华住中心。中心将致力于提升服务能力，强化服务意识，为当地的华侨华人搭建起关爱、帮扶、融入等功能的服务平台。清迈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泰国第二大城市。目前清迈府约有华人华侨30万人，去年前往清迈旅游的中国游客多达140万人。英国戏剧与音乐剧最高奖劳伦斯·奥利弗奖近日在伦敦揭晓了提名名单，由英国知名作家 J.K. 罗琳参与创作的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获得了11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上史上获奖提名最多的作品。此外，本月在纽约百老汇开始上演的音乐剧《土拨鼠日》获得了8项提名。本届奥利弗奖将于4月9号晚上在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揭晓。英国政府在今天公布的政府新财年预算当中宣布，将一次性投入3.2亿英镑用于开发和开设140所新的免费学校，这是在此前计划2020年之前新开500所学校基础上进行再次的增加。英国政府表示，新建通过考试选拔学生的免费文法学校将有助于让更多的有学习天赋的孩子获得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而不是因为其家庭背景和收入失去机会。觉得自己难以保持住集中注意力吗？可以喝点摩卡咖啡试试。在最新的一项试验当中显示，美国心理学家呢让志愿者喝下了不同配比的可可和咖啡热饮之后，对他们进行认知能力和情绪水平的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喝下可可和咖啡因混合饮品的试验对象表现最佳。研究人员表示说，咖啡有助提神醒脑，热巧能够缓解焦虑，把它们一起喝下去则有助延长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好的，用音乐实现的基本自由，小五编辑文超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现在播报：北京晴，13到2度；天津晴，13到2度。上海晴，13到5度；重庆阴，15到11度。大庆多云，3到0下7度；吉林多云，0到0下7度；大连晴，5到0度；苏州晴，13到4度；厦门阵雨转多云，15到10度；深圳小雨转阴，17到14度；珠海小雨，16到14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9，天津21。上海57，重庆8，大庆5，吉林18，大连28，苏州69，厦门25，深圳18，珠海5。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知音，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耶、yeah!。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for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北京时间13:06，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各位好，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今天的我们星期三的第二小时的内容了。今天呢也是3月8日女人节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有聊吗？进入到有聊时间当中，分享一下今天的聊天话题。大事小事聊的都是新鲜事， 快歌慢歌听的都是你我的歌。 Music Radio 生活有聊吗？ 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时间啊。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子的啊，今天是3月8日女人节嘛，然后今天我们的话题设计成，如果让你啊自己设计一个节日啊，属于自己的节日啊，或者属于自己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节日，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最好呢？ 其实这个全世界有很多像面向不同群体来关注不同群体的这样一些节日， 是的， 例如像护士节，关注的就是护士群体， 对， 例如像今天的女人节就是关注女性群体， 对，还有这个马上19号啊，世界睡眠日，对吧？关注的是可能一些失眠的一些群体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健康类的节日， 爱牙、护耳等等 啊，对对对，等一些吧。有没有智力节？ 这个主要针对的是 我们身边的一些其他的朋友。好了，这个每个人可能都会设计一些自己想要的节日，当然大家最喜欢的无非就是春节和11啊，就这两天呢节假日的这个时间放假程度是最高的哈，7天，但是希望各位也能给自己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或属于自己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节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生活这个过程当中或包括你自己所在的行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呵护和关爱。 是的，我觉得可能某些我们都不那么了解，360行有很多的行业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苦艰苦，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把这个原因说得清楚一点，让我们了解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有世界广播日，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当然， 所以这个但是我们不放假，跟 我们不能放假呀， 也不能放假。越是世界广播日，我们更要兴奋起来啊！所以呢，很多节日呢是允许庆祝，但不允许放松的。 哦，对， 对吧？ 嗯。 但3月8日，比如说这个国际妇女节啊，国际劳动妇女节，这是它的全称嘛？就是关注到大家女性群体，然后给大家一个放假的机会，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机会，获得一个被感恩的机会，是吧？ 是的，那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当中，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设计，在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KEVIN 文化的人文，超级英雄的超， 文化的人是吧？我知道我是在那个群体当中哈，但是文化的文啊，刘德华的超。来吧，那英的一首歌，先听一下《最爱这一天》，等你设计出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节日的那一天是什么呢？ 曾轻轻的指尖流出的时间，能从容的面对这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彼端，在匆匆人世间，只想碰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诚和永远。人群中擦肩过，有多少动人的容颜？我心里不能忘，只有你微笑。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和永远。前世如潮水，过去的无法再挽回，无人间才发现你只是默默相对，最爱这一天，悲也好喜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是命运之道，最爱这一天，苦也好，痛也好， 指尖，流出的时间，能含着笑面对那一句永不悔的这一天。 最爱这一天，来自那英那姐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你最喜欢、最希望，如果给自己设计一个节日的话，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最适合你自己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话题。当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所在的行业，你现在所经受的一些风雨，或者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我们，给自己设计一个节日，好吗？ 很多人也是把自己最在乎的一件事情设计成了一个节日 哦，挺好的。 现在呼声很高，在这个评论里呼声很高的一个就是吃货节。 吃货节就是跟吃有关系的， 对， 这个叫做叫我 Black 妈妈，她说，反正各种好吃的甩开来狂吃啊，各种晒吃的这样一个节日。然后 Vivian 呢，她也是说零食分享节哈、啊，你看这两个人啊，他不是同一种，你发现了吗？ 嗯，是 一个是自己吃，一个是给别人吃， 对。 所以你觉得哪个好一点？当然是都好啊， 差点就说出来了。 这个做广播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做人一定要公平哈。 做广播等于做人。 对、嗯、我们是广播人。我觉得这个吃东西这个节日啊，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还都有呢。 有 小吃节，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有时候会把自己家乡有特色的一个有名的一些小吃放成一条街。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哈、啊， 就是一些文化民俗，可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会更多。 对，它就是一条街，在这一天当中，可能展示的都是当地的一些好的小吃，或者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一些好的小吃。 我觉得现在可能在春节之后的这个庙会，在某一部分可能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 就是把一些真正的好吃的，包括了主食和零食， 是 在这来和大家分享了。虽然它不叫做吃货或者零食分享节，但其实它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和这样的有这样的意义。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但凡过大节日的时候，你都会，只要你去到街面上或者到人头攒动的地方，一定会有这样的好吃的东西的哈。这吃货们就不要再过节了啊！ 哦，这个不会去了 啊！ 来看看。晚安 W 他说葛优节，对，这天他说建议是不上班不劳作不操心不消费，静静的蜗居一下，我就是我，世间最懒得绽放的烟火。 那你那叫做放懒节。你不能说葛优节吗？葛优老师现在正在上会，在两会当中， 对对 对, 对吧，非常重要的一员之一。然后当然了，很多这个提案也是从借由他的之口来提向问向总理的哈。葛优咱是大家就懒就懒，别扯上葛大爷。 葛优老师在这个上会的时候做的可端正了， 对 对吧， 那是戏剧当中的他，知道吗？ 刚刚上会的时候不能那样， 对对， 哦， 旁边的人也不能那样，对， 行， 这不能乱来的哈。不过呢，自从大张伟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当中开始说起了这个北京人的坐姿这个问题之后呢，让大家有一些好事之人也是把这个《我爱我家》当中葛优老师的这个葛优躺，穿这个碎花背心的他哈，拿到了这个大家的视野当中来，成为2016年这样一个关键词，葛优瘫、北京瘫是吧之类的。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让自己放松一下，这个机会还是有的。当然，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的话，不如在中午休息的时间，一般的公司和这个上班地点都有两小时的中午的午休时间嘛，你就可以出溜下去。这个动词怎么样？ 可以，应该大部分听友能听懂， 知道什么意思？ 我当然懂， 就从这椅子上就是顺下去， 就顺势而下。 对对对， 不过我突然就是刚才你讲到这个话题，我都想到就是葛优老师当时穿的那件碎花背心的那个碎花，就是那件背心同款都其实已经非常红了。 对，我能跟你说一件事情吗？我有那个碎花背心做成的底裤，就是那种白底粉花。就小时候因为确实布料啊没有什么可选的地方的，然后家长又不会特别在意我自己的内在。所以我看他那个背心的时候，我哎呀觉得味道很重。 似曾相识 啊。 OK， 来看看王 Olivia， 他说广场舞节 哦，这是为自己的父母们啊，或者是为年长的中老年朋友们设计的一个节日。 哎，我倒觉得其实这个可能能提上日程。 你知道现在广场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有一个全新的 APP 来支持的吗？ 哦，是吗？ 对， 不知道 APP 的支持。然后大家呢为了害怕扰民会戴上耳机，蓝牙耳机，然后 接收舞蹈的这个音乐。 还有一些指令吗？可能 没有，就是你戴上蓝牙耳机之后呢，就播放不出来了嘛，就声音会变成耳机当中直接蓝牙播放。 是， 对，然后具体的比如说场地的分布，还有包括人员的安排，然后衣服的统一， 哎呦， 规整，这都是非常好的哈。 哦，真好。 所以每天想跳广场舞，天天都过节，真的，对吧？这中老年朋友真的是这一个福音哈。 对对对， 现在空气又变得非常的良好和清新，是吧？ 而且春天也来了嘛。 对， 在这个不扰民的前提下，找到一块真正的空地，可以大家展示，然后强身健体，其实是很好的。 这个节日我觉得可以有，可以有的。来，我们先听下面一首歌好不好？ 好的。 这首歌呢，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广场舞之一，因为它是来的 Daft Punk 和 The Weeknd 盆栽哥合作的一首歌 ，I Feel It Coming。希望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聊的是， 今天聊就是您希望如果按照你的设计，可以在我们现有的节日当中再追加什么，增加什么样一个新的节日，在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留言给我们， 等你哦。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like, baby, I can take my time, we don't ever have to fight,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cause they never tell me lies. I can feel that body shake and the heat between your legs.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Just a simple touch and it can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I'm just trying to get you high, fading off this touch. You don't need a lonely night, so baby I can make it right. You just gotta let me try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Just a simple touchI'm not afraid to die. 天天送欢乐，时时送大奖。M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民开奖。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全民开讲。0到3岁的宝宝的味蕾很娇嫩，容易受到损伤。那么在给0到3岁的宝宝选择补钙产品的时候，以下哪一种不会损伤宝宝的味蕾呢？ A. 酸甜口味钙片， B. 蛋奶口味颗粒剂。将全民开奖加正确答案发送到音乐之声的微信平台，幸运听众将获得由补钙专家美国迪巧提供的美容洁面仪一部。 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打那半电梯人群中见过你，心高高低低。 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欢迎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嘛。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如果让你自己设计一个节日的话，你觉得你会设计出什么样的节日啊？来朋友们的留言，分为几波嘛哈。 是， 有一位朋友跟他回复了一下我们哈，关于吃的这一波，咱们先看看好不好？嗯、 对的，刚才呢，有一位说，我们说有什么食品可以，在这一天被大家广泛的传播关注一下 啊、 叫我 Black 妈妈就回复了说，今年呢，就是我们这儿每年夏天，不是今年就会有龙虾节， 哦， 都是吃小龙虾的。 哎呦， 地点坐标应该是安徽合肥。他说，各位可以来这儿体验我们的龙虾节，尝尝我们这边的小龙虾。 行行行，哦，我的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也别去了，因为挺麻烦的，快递到付就可以了。 什么人呢？ 139139， 快打住吧。但我吃过，其实。 安徽合肥的吗？ 对，我吃过安徽的小龙虾，其实口味有点相近，虽然不是合肥市的。 OK， 就是比较甜。 哦， 嗯， 甜口的。 嗯，甜口，可能一些北方人不是会那么的适应。 嗯， 但是味道是很特别。 但我一直还是希望你能够寄过来。 好吧， 看看其他的朋友们留言。 哎，我觉得这个特好，就是雨婷0618，他说书法节。 哦， 传统文化不能丢，我 倒棒的。 对，我倒觉得这个可以延展一下，就很多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传在一起过一个。 哎，传统的一个节日的一个集合节日，传统文化聚集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也是太白话了吧？这个节日的名字。 不过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啊，在北京啊，有一些公园里边，尤其到了周六日。有地面书画节，你看过吗？你知道吗？有老人们啊，还有包括一些真的可能民间的一些高手们，他们拿着一根长一点的笔，然后蘸水，在干净干燥的这样的太阳的地面下面，就是立刻保证这书写啊、书画呀，然后有画马呀、画，然后写字啊，文法很棒，文风也很棒，这基本都是玄腕的嘛，对吧？ 对，而且就是他的那个肢体也是看起来非常非常帅气的， 帅气的哈。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的在公园里能看到很多传统文化的影子， 对， 有的时候在早晨，如果你去到公园，还能看到抖空竹的呢， 哦、 对吧？ 哦哦，看来这个，你看我们去公园的这个年纪已经到了。 来吧，下面这位朋友说了一个化妆节是吧？ 嗯嗯， 化妆，他说因为女生啊，妆前妆后真的差别好大，叫化妆节不如叫卸妆节。就那一天啊，大家都别化妆。 嗯， 上班的白领 ，OL， 对不对？ 嗯， 然后包括有时候艺人朋友们， 哎呦喂， 对吧？ 这个节过不了了，我觉得。 对吧？然后登台，比如那天有什么颁奖盛典的话， 哇塞， 对吧？大家都素颜上。啊，京都电磁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男歌手。孔雀吧。 不过这个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经过一些修饰的这个脸庞可能会更精致，有一部分人还是会拒绝一些。 那一定啊，我觉得一定的妆容可能是对于别人的一种尊重。好， 还有一位叫做这个是跟他个人职业有关的一个想法，他叫做 Funky So Bro， 他说 Brother， 他说影视节，他主要说的这部分就是后期加班的这部分人，他说真的非常累，没人关心，没人爱，一般的会听到别人说这个特效不行，那个剪辑不行，改来改去，一天睡5小时， 是， 嗯， 生 活 工作一个地儿哈。 对， 重点是这位朋友的留言最后还放了3个红烛啊！ 哎呦， 这是怎么了？这是。不过我知道后期，做后期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苦，他们挣钱啊真的不多，没有想象当中挣的会有这么多， 和他们付出的这个不太成正比的， 不成正比，而且他们是最后一道关卡，就所谓导演、编剧、制片人，还有什么编导都会要求后期的人员说，你得放这个，我得加一个那个，你得改一个这个，加字幕，怎么怎么样，花体花字，所以我们看到最终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综艺节目、娱乐节目、电视剧、电影，后期的人员呢，我觉得功不可没，他们真的非常的累、 确实是这样。还有我们再延展一下的话，就是很多常年蜗居在录音棚的一些工作人员、 是 录音师也是非常累， 非常累的哈。录音师啊，大部分都会北京瘫的哈，因为他们这样是对于自己的一种缓解，就觉得这必须得稍微舒服一点，才能满足自己，比如说10小时或者12小时这样一个工作的时长哈。 是的，所以这个非常辛苦的幕后英雄，也许真的有一个节日应该关注一下这个群体吧。 真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也多多关注，感受一下，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好吧？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吧，这首歌呢也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一首歌叫做记得哈，也记得大家的好，记得大家的辛苦，同时希望各位记得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来，搜索 DJ Kevin 文超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留言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如果让你设计一个节日的话，你觉得应该是什么节日呢？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先说想分开的理由。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系列投票荣耀开启。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已经正式的启动了，汇聚全球人气最受欢迎系列投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接下来还有各大城市的落地拉票会以及星光灿烂的年度盛典。如果各位想要关注详情，可以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红色版本的音乐之声 APP。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各位分享和推荐的歌是来自 Ari 周星哲，他凭借着自己的作品爱教会我们的是入围到了全金榜最受欢迎创作男歌手。如果你支持 Ari 周星哲的话呢，就为他来投一下一票，登录全金榜的央广网活动专页，或者呢关注一下音乐之声的微信，截止投票日期是4月2号的晚上12点，所以希望各位能关注一下这位在2016年推出了全新创作作品的年轻艺人周星哲。听听看这首歌你好不好。 是不是还那么爱迟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最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有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流行乐潮星光无限。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热辣音乐听不完。大家好，我是维迪安，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约定音乐，约定你。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有一种快乐 是来自新加坡电台一 洛杉矶 及加拿大中文电台 马来西亚 来自台北一直分联播的 旧金山青岛多伦多。 空中的全球流行音乐盛会，耳边跳动的潮流脉搏，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收听由草本蜜莲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莲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嘛。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呢，是因为今天是3月8日女人节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各位朋友安排了这样一个话题。如果让你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的话，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合适呢？ 对，有很多很多的留言，但我也看到一条人说，哎，徐曼怎么不过节？ 哦， 我春节也没过，没事的。 还真是又在抱怨了。 没有，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工作。 对对对，我们的对领导特别的好，你知道吗？ 节日快乐，领导。来看看接下来这条留言，就是他叫做易阳，他说不拘小节，那一天犯的小错误都能被原谅。 他就是把这个节日的名字都已经设计到了这个四字的成语当中哈，不拘小节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节日。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应该是做文案工作的一位朋友， 这个挺酷挺有想法的感觉 啊。那天小错误都可以被原谅，也别这样，真的。你会觉得那天挺恐怖的。 来看看接下来还有很科幻的，克拉克空心菜6868说，交换日互换角色，可以体会彼此的艰辛。 如果要是真的有能够有这么一个按照你说的方式有一个互换角色，而互换了自己的模样，互换了自己的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变成了他，你完完整整的变成了他，让你体验一下他生活当中每天经历的事情的话，我觉得那挺酷的。 就是你的脑力和你的心去支配另外一个身体。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科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对，可能在很多电影当中会有用类似的这种桥段。 对， 前一段时间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刚刚用这样一种一个桥段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高潮部分。 嗯， 我觉得好像这个是挺让人期待的，因为人类科技在发展着， 嗯， 可能在未知的几十年之后，就会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有可能，有可能。你想体验一下谁的节日呢？谁的生活？ 我这真的要谨慎的想一想， 对不对？ 嗯。 我还真是非常体验一下，想体验一下， 你想好再说啊。 嗯，我再琢磨琢磨吧。还真没有想去尝试别人的这种生活的哈。 对， 好吧，来下面一位，这位的胖胖的郭先生。 对，他说到了一个司机节，他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节日属于司机的。 嗯。 另外他说只要上了车，广播就是旅途的伴钮了。 是，也希望你把我们当成很好的朋友来陪伴你在路上哈。司机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群人们，包括昨天我参加了一个会议，然后跟一些医院的朋友们、医院的朋友、医生朋友们，真的有一天应该也是为他们特别准备的一个可以放假休息的啊。同时呢，但是他们真的没有放假休息这样一个概念。 对，他们有节日相关的，但是确实好像应该不放假， 真的不太可能啊，因为非常的累，每天都要接待各种各样的病患的朋友们，然后为他们解决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这个困难，很辛苦。包括司机朋友们也是一样，每天都要接待不同的乘客，就每天都有。我原来遇到过一个司机，他说哥们儿，那个你看能不能行哈，我呢先不给你打表啊，然后我去上个洗手间，好不好？就在前面这1公里处，好不好？咱们你先跟我去一趟。我说当然不可以。 这个坏乘客。 没有，就陪着人家一块去方便了一下。 听起来也是怪怪的。 应该的嘛，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这样是最重要的。 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像医生这个群体，不拘小节这个节，如果有一天有了，你说他们能过吗？他们不能过、啊、 他们也过不了啊。 对， 小错的话呢，真的又把手术刀放在里边了，是吧？好吧，辛晓琪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名字叫做《念想》哈，我们也边听边感受一下，希望各位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正在持续当中。 是的，聊的话题就是，如果你可以设计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留言给我们。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京都念慈庵 与你一起 汇聚新势力， 致敬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本周我要带大家听到的好音乐就是我的新专辑《0000》里面的新歌《电梯》。《电梯》这首歌呢，我是以一个电梯管理员的一个身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尽了人间很多的情感。那把爱情比作一座公寓的话，你也许在电梯里面会感受到很多的人与事。生活当中或者是感情当中有很多的留白处，也许留白处会很虐人，也许留白处会很美好。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电梯》吧。 七层搬来了一对新婚男女，昨天和我在电梯偶遇，他没听到903的司徒男又宿醉了，他的新女友很美丽，心往心长心里，有没有关系？如果爱是座公寓， 星光闪耀华人乐坛，新鲜好歌向你而来。京都念慈庵全球新势力，用音乐对你说故事。京都念慈庵蜜月好歌精彩开嗓。 妈妈，有一条鲨鱼冲过来了。 别怕小乌贼，快喷出你的墨汁，把海水染成黑色，鲨鱼就看不见了，咱们就能趁机逃走。 妈妈，我们蚂蚁为什么总是要搬家啊？好累啊！ 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重新挖个洞，不然会被淹死的。 宝贝，别动，那边有一条大蛇。 我才不怕它，我可是变色龙，变成这个树叶的颜色，你就看不见我啦。妈妈，房子在晃，是不是地震了呀？ 快，用双手护住脑袋。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只有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感谢梁静茹，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 DJ Kev 文超。 我是徐曼。 哎，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最后一段这个生活有聊嘛，就我们聊的话题就是给自己设计一个节日，你会觉得属于你的节日应该是什么样的节日呢？ 是赵辉煌波多尔斯基留言说，把每年11月11号叫做爱老婆节或者爱女友节，每年那天都要为败家媳妇买单 啊。这也是一个好老公的一个表现哈。不过呢，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节日之外呢，还有很多特别后现代的这样一些再设置的节日啊，有双十一这样的节日啊，双十二这样的节日啊，还有这个8月3日男人节啊哈，等一系列这样的有趣的节日哈，等着大家去过，也是给大家平添了一些有趣的一些内容。商家反正是愿意去过这样的日子。 对的对的，一定是这样，可以做很大的一个就是拉动嘛。看到南姐吉祥 S， 他说没有想到一些具体的节日，就想到了每年记者节的时候特别想休息一天。做广电工作的人太敏感，一年365天随时待岗，每年记者节的时候我们台长开会都会说祝大家节日快乐，但是不休息哈。 都一样的哈，你们台长跟我们台长有一样的脾气哈。不过这是应该的哈，这是我们应该特别做的一件事情和义务。来，再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还有哪些。 艺术家齐小新说，吐槽姐说说平时不满和气愤的事以及人，是一种减压的方式。 这个不需要过一个节日，我觉得某一天你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就大家一起来集体吐槽一下，可以宣泄一下这个内心的一些压力啊，这就可以了，就是专门制作一个吐槽时间就可以了。但这个时间呢不宜长也不宜频率过高，因为吐着吐着你就变吐成那种大树下面的农村妇女们的 吐槽和哀怨，或者说 这有点怪过分了哈。 对，就是有一个节点的。 对，心态不要太差是吧，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良好的一个阳光心态的这样子。我自己特别想设计一个节日呢，就是刚刚跟徐妈还交流了一下，叫做运动节或者叫做世界无车日。就是那一天呢大家都要穿运动服装，每个人都是运动服装的打扮。 不管你是在超市里也好，在商场当中也好，在医院里边也好，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是运动的服装。 嗯， 让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要奔跑起来，要走路，要行动，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然后不开车。 嗯， 然后你可以有酷一点的滑轮滑的，滑板的， 对， 骑自己自行车、单车的，换不得就走路的，对吧？大家就选择一种这种无碳的方式。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做节目一边来这个举哑铃，是不是？ 我是可以，你可以吗？ 我最多就是拉拉筋这样。 行吧，这是对于大家都很好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这样的节日是啊，立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啊。 可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现代人对生活的这种质量的一个要求，可能在不久将来真的有可能会实现的。 嗯哼，听一下这首歌吗？来自曹方带来的《纪念册》，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你希望给自己设计什么样的节日呢？就曹方带来清清淡淡的纪念册。那今天这小时我们还有一个全民开奖的一位朋友，我们还记得他呢。我们要特别恭喜到唯五唯心，这位朋友回答对了哈，他答的就是 B 选项，蛋奶口味里的科技啊、蛋不好意思啊，蛋奶口味 颗粒剂 哈。 是的，恭喜这位叫做唯五唯心的听友获得由补钙专家美国迪巧提供的美容洁面仪一台， 恭喜你了。我们今天最后呢，还有这位几位朋友的留言，也聊到了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些节日，还有哪些节日呢？比如说电子竞技节哈， 比如说老人节，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有的。 对，重阳节嘛，对吧？哈、还有这个男生节，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8月3日男人节、男生节哈。 是，还有什么最难处理人际关系节等等等等吧。 丈母娘节和婆婆节，天哪，这个也是、哎、婆媳关系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呀。啊，虽然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吧。来吧，每次都不会被我补一刀。 嗯，特别好。 刘若英这首歌叫做《念念》，接下来我们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卓然，为各位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了。 是的，再次来祝愿所有的全天下的女性朋友，在今天呢，其实可能不是半天假能解决的事儿，希望你们可以在一年当中都心境保持着愉快，爱自己，每天快乐开心。 2017幸福开心，祝你们开心了。那就明天见哦， 拜拜 ，See you guys。 不在乎。